金钟外，东西南北，在邦心中。港股邦， 喂，各位听众你好啊！咁啊，又系呢一个嘅中港台嘅港股邦嘅时间啦。喂，咁啊，大家都睇到个标题啦，无线经典啊。本身我哋想叫做大台經典嘅，不過就因為而家講大台咧，就影響即係恐怕影響收市。咁你知，因為而家我哋都習慣咗要即係見到大台要拆噶嘛。 係。 咁啊，仲講大台經典咁樣先，我真係我聽嚟拆咗中港台啊，咪死。 係。 咁啊，乜都好啦。咁啊，今時我哋講大台，即係講呢個嘅夢記啦。 嗯。 咁啊，其實卵仔都好似講過類似嘅 topic 噶嘛。 卵仔幾時講啊？ 卵仔都好似有講，卵仔講上，不卵仔上就淨係講大時代。 係啦，係啦， 係啦。咁所以就阿邦邦咧都有呢一個嘅對於呢個嘅無線電視啊一啲嘅經典嘅製作噶喎。 嗯，因為咧你要記住咧，而家咧因為啱啱大台慶啊，即係啱過去 就唔夠20點啊。 係啊。咁但係咧，其實咧，大台咧本身嚟講咧，你要明白咧，曾幾何時啊？ 今次阿叻仲有冇話唔過30點就跪翻屋企啊？ 冇啊冇啊冇啊！ 今次唔敢講。 唔敢講啊，係啊！大台咧，講真嗰句啊，曾幾何時咧係華人社區咧最主要嘅電視台嚟嘅， 絕對係啊， 一個事實嚟嘅。到現在為止，你去到南區、去到大馬地方都係睇大，好多人嗰啲華人社區都係睇大台嘅。 係啦，咁所以我哋嗰啲咩馬國明啊，去到嗰度咧就一定登台啦，唱下歌啦。明明唔兼識唱歌都要唱歌啊， 係啦， 喺中間音啊，嚟咁樣樣噶嘛。 因為佢哋睇慣咗嘅，其實係。 嗯。 係啊，咁好得意嘅大台咧，你而家話佢啲劇乜都好啦。 嗯、 其實咧，老實講，大台嘅劇咧係有佢係以前咁成功係有佢嘅 formula 嘅。咁、 嗯、 但係只係而家因為個機構大得太緊要， 嗯哼嗯哼， 即係好似一個政府運作咁樣，個機構大得太緊要，運作出問題， 嗯哼嗯哼， 變咗官僚架構，官僚架構最後出嚟，佢你要記住，文化創意嘅嘢基本上係一種藝術，係一種創意嘅嘢咧。如果你咁大官僚架構出嚟嘅結局咧，只會得個嘅啫，就係、是、咧套套都一樣，千篇一律，係、 嗯、 啦。但係以前其實咧個其實而家就算而家拍劇嘅人咧，佢哋而家都用翻其實。很多都用翻以前的模式嘅、 嗯， 但只是他哋做得好同唔好的分別，同埋時同埋成適應到個時代的轉變。 嗯哼嗯哼， 係啊，所以我對無線的態度就是話，我唔會即係當然新聞嗰啲有 CCTV 係另外一件事，我唔、即係新聞嘅嘢我唔理啊、 嗯。 但係咧而家嗰啲劇咧，講真嗰句啊、即係我咁樣講啦，係事實冇以前咁好。 嗯哼嗯， 但係你唔可以抹殺。大台佢嗰套拍劇嘅 formula 噶，佢嗰套 formula 咧係對香港呢個市場或者甚至華人嘅市場非常有用的，係啊，佢嗰套 formula 唔係錯噶，係啊，即係大家要明白呢一點先。如果唔係咧，你唔君不見以前，君不見以前，喂，點解咁大影響力啊？無線劇係有原因嘅，點解唔係？喂，如果係咁樣，點解唔係其他？東南亞地方的電視台有咁大影響力咧？ 嗯哼嗯哼， 佢點解以前拍得好過日劇、韓劇呢？或者即係韓劇就冇得講係近年啦。 嗯哼嗯哼， 日劇咧拍過好多日劇咧，或者佢甚至拍得好過台灣啲劇咧。 嗯哼， 係點解咧？係有原因嘅，全部係原委嘅。 嗯哼 嗯，以前大台咧，其實咧主要嘅節目咧， 你可以話好啱華人睇啊，但係就唔係好啱我睇。 係啦， 不嬲都唔 係你而家，因為你而家個時代變咗啊嘛，到你呢代， 而家啲華人都唔係好睇。 唔係到你而家呢一代時代嘅人又唔同啦嘛。你而家你變咗嚟講咧，就譬如你大陸咧，大陸本身自己嘅電視都進步緊啊嘛。 嗯， 大陸電視嘅進步緊，咁你大陸嘅人，咁你大陸嘅人而家睇中意睇大堆頭製作嘅。 嗯， 咁人哋嗰啲 budget 咁鬼大， 會 中意睇我是歌手嗰類咯，或者睇嗰啲咩鬼啊？中國好聲音嗰類大型節目咯，咁咪唔睇你無線咯，因為無線其實老實講無線嘅 少過1% 啊嘛，根據 個細埃嘢嚟嘅啫嘛。 根據某個網上名嘴。 係啊，啱噶，時代唔同咗啊嘛，因為嗰時講真睇港劇係趨之若鶩噶嘛，但有 香港明星都係， 係啊， 連南韓人都中意香港明星。 係啊，但係現在為止，雖然係大陸會拍劇，但大陸拍劇啲人都會攬翻一兩個港台明星，港台明星㗎。 嗯， 因為咁樣先至收視嘅保證嚟噶嘛。 嗯哼， 啲人又其實講 ADN 大陸啲人ADN 都係中意睇香港明星， 係， 但係覺得香港啲製作啊， 嗯哼， 香港製作入唔到去，因為大陸製作好過你啊嘛， 嗯哼， 個錢多過你啊嘛， 嗯哼， 其實 講真的，文化創意嘢雖然係講文化創意，但很多都係用錢堆出嚟嘅啫嘛。係、啊，你個 budget 唔夠又唔夠噶啦，就唔夠人爭噶啦，呢、這個事實嚟㗎。係係啊，呢、這個係真嘅噃。咁我哋依代人點解唔會睇？即係有啲人點解唔睇嗰回事？娛樂多咗。第二就係咧，就係、 是、我寧願上網都唔睇電視嘅。 因為拍嘅劇唔係俾你哋睇啊嘛。佢個觀眾群仍然係中年人士啊嘛。師奶啊嘛。就算你而家韓劇、日劇都係如此嘅。其實後生人睇電視係少咗，所以變咗呢個行業本身係夕陽。係啊，咁冇得講嘅呢啲就即係、就是、我覺得就呢個個人喜好啦。咁但係就即係、就是、我覺得以前無線嘅成功係有佢嘅方法嘅，唔係話喂，唔係話誒咁啱得咁巧啊乜乜乜，唔係咁樣。係啦、啊。咁其實咧無線拍劇嗰個方式咧係抄邊度你知唔知？抄邵氏嘅。抄邵氏電影嘅，流水作業式拍劇方式，其實而家嘅電視，而家嘅係喺全球嘅電視台嚟講，好少用呢個方法，因為多數咧都係咧一啲製作公司拍咗套劇賣翻俾電視台嘅，尤其是台灣更加啦，台灣、日韓都係如此，其實韓國都係電視台拍劇為主，因為電視台嗰啲佢好多係國家subsidize，係啊。咁呢個亦都佢哋因為有國家支持，所以變咗嚟講，佢哋而家做得好成功。係啊，以前無線最初期咧，我哋永遠記住就係咧，無線呢啲無線初期係冇香港本地劇噶。你知唔知啊？ 唔知喎，係做咩㗎佢哋？ 佢喺外國買啲劇翻嚟。 哦， 配音。 配音嘅。 係啦。 係即係咪台灣劇啊嗰啲？ 唔係，鬼佬劇。 哦。 鬼佬劇呢、有一套劇呢其實奠定了無線拍某一種劇的基礎。有一套劇呢，一套美國劇集很出名的美國劇集。有聽過那套劇的感受好嗎？ 沒有、 你真的年紀太輕。 沒有，什麼來的？ 感受豪門是說呢美國 某大家族的一些恩怨情仇那些東西， 即係有啲咪有 Walkie Fella 嗰啲咁， 係啦，類似啦、，Walkie Fella 嗰啲啦，係啦，嗰套戲咧就講咧入邊咧嗰啲人咧嗰啲角色啊，點樣去爭家產啊，喺公司爭權奪利啊，翻到屋企啲嘴臉啊嗰啲咧， 咪即係溏心風暴鬼老闆， 係啦，其實咧無線拍呢一類劇咧。《溏心風暴》呢類劇咧，其實就嚟自《Come From》呢套戲。 原來係咁。 係啊，佢個 idea 係《Come From》呢套戲嘅。係啊，咁以前又開始拍，跟住之後咧就開始咧將個製作本土化。尤其是阿老六入咗去之後，邵老六。係。係啦，開始將佢本土化。本土化咧，其實開始拍嗰啲劇嗰啲處境嗰啲劇咧，即係嗰啲 sitcom 嚟嘅啫，即係一集播完啊嗰啲咧，跟住之後先開始有長篇劇。長篇劇咧就開始其實係抄，其實都係抄，都係憤外國啲長篇劇㗎。係，因為《錦繡豪門》係好多集㗎。頭先講《錦繡豪門》通常係好似200多集定幾多？ 唔 係，好長。 呢一種鬼佬劇已經冇，已經冇㗎啦 。 因為而家啲鬼佬劇全部都係十零集。 冇㗎，係啊，呢種劇。咁咧，其實咧，個個咧喺香港做編劇嗰啲，好多都係用呢條嘅 formula 嘅。呢條 formula 嚟嘅。係啊。咁我哋睇，譬如睇劇咧，睇無線以前咧嘅電視節目咧，永遠咧無線最強兩線節目。劇。另一線。歡樂今宵。歡樂今宵。劇咧初期咧係冇，初期咧。是拍那些 sitcom 那些啦，之後呢開始有古裝劇。古裝劇呢就那時呢有個人出現了，有兩個人。有兩位武俠小說大師。一個呢金庸。一個古龍。古龍呢就以前呢邵氏的編劇來的。那呢金庸呢就在呢明報裡寫這個小說的。大家都知道啊，呢個係連載噶嘛， 係 咁咧就攞曬，咁咧就無線咧就將佢哋咧嗰啲嘢咧就攞曬嚟拍，就造就咗一系列嘅所謂武俠小説嘅劇集出嚟，嗰集劇集咧就搞到咧就開始一個電視嘅狂熱，係啦，電視嘅狂熱，例如你每一個星期日晚見到嘅，

漢堡包， 係 呢個係經電視劇、電視劇史上其中一個經典情節嚟㗎啦。 嗯哼， 一餐， 嗯 哼，漢堡包，食漢堡包， 嗯， 已經食咗幾多個唔記得咗啦。係啦，鬥食漢堡包啊嘛，唉，最記得㗎。 嗯， 係啦，就係、是、一個就係、是、一個喺國內人在旅途耍女時， 嗯 落嚟揾食嘅一個形象。 嗯， 你問劉夢紅啊有？劉夢紅最清楚啦， 系 冇人比清楚得過劉夢紅， 系 啦，有一個咁嘅形象， 嗯， 喺時裝劇啊，系啦，仲有之後咧就開始有啲專業嘅形象， 嗯， 各行嘅專業， 系， 譬如警察、 警察啊、消防啊、 警察，生扎師兄、 醫生啊、 騎丁，系啦，騎丁同埋呢個醫生，醫生秒殺人心啦，秒殺人心，九十年代好成功。 律師啊， 律師咧，《浩王庭》啦，好成功嘅劇啦。 係啊， 仲有就係真係嘅警察啦，槍警匪片啦。係、 啊， 警匪片亦都好多好嘅劇啦。 係、 啊。咁但係咧，呢啲當然一個專業形象啦。咁、 嗯、 另外就係最重要，始終喺佢哋時裝劇最緊要嘅一樣嘢。 嗯。 家族糾紛。家族糾紛。都拍到九十年代，到今時今日都拍緊。你諗下啦，我數都有排數。 嗯哼。 嗱。其實網狀都是的、 嗯、 去到去到這個去到這個譬如說大時代就很新的，大時代是一個嶄新的故事來的，大時代是講金魚缸的、 嗯、 在那時來講，即是家，因為他們那派呢，韋家輝那派人呢，是因為之後進去那些呢，個思想是較為新的。 嗯哼， 但如果你叫韋家輝而家入去無線拍呢套劇，肯定拍唔到。 不過咁喎，佢哋講嗰啲，佢哋啲金融知識都係好貧乏嘅。 係，但係嗰時嚟講，亦都調翻轉講，亦都冇今日咁多嘢玩。 係， 係啊，因為咧，佢哋因為咧大時代嗰個年代咧， 嗯哼， 香港係金融係都係金融為主嘅城市，但係唔係好似而家咁多衍生工具嘅。 嗯， 唔係好似而家咁嘅，係簡單好多 嘅。嗯， 即係對於你嚟講係簡，對於你嚟講係簡單㗎，冇咁多咩牛熊證啊，乜乜乜㗎。嗰啲嘢嘅， 系 啊，沽空亦都好多規矩嘅，唔係好似而家咁嘅，系啊。咁咧有一種嘅特別劇啦，其實大時代一種好特別嘅劇嚟，仲講家庭糾紛，仲有啲咩我本善良啊嗰啲咧。跟住去到八十年代，經典義不容情啦。 係。 但係其實義不容情咧，義不容情你言之咧，係咧係而家喺華人社區裏邊咧，到現在為止咧。 嗯， 是被人看得最多的劇嚟嘅，最多觀眾的劇嚟嘅呢套，到今天都是如此的， 嗯， 係啊，義不容情。係。啊，嗰時咧好奇怪喎，嗰時咧嗰啲角色咧，即係嗰啲家庭糾紛嘅劇咧，嗰啲角色永遠中間分明。 嗯哼。 就好似唔似而家咁喎，而家咧有少少咧胡混嘅喎。係啊。 嗯。 又是義不容情當中嘅温兆倫，簡直喪心病狂。 係啊。 係啦。仲有一啲，仲有佢哋一定咧，除咗係即係仲有一啲即係家庭糾紛之外咧，仲有夾出啲商場嘅鬥爭嘅劇。 嗯， 例如近幾年之前有珠江寶氣嗰啲啦。 嗯哼， 跟住然之後仲有啲大時代嗰類啦。 嗯哼， 仲有咩大家族啦？ 嗯， 或者又話講緊嗰啲咩天地男兒、咩天地豪情嗰啲啦。 嗯， 不過最後佢哋永遠一樣嘢嘅，梗有一個大奸角出現嘅，個、大奸角肯定喪盡天良嘅。係，而家係唔會咁拍嘅。 嗯。 我不知道是不是港管局的事緊咗定乜鬼？ 嗯哼， 係咧，而家咧到呢幾年咧，我有一樣嘢好奇怪噶，我未見過一啲、我未見過一啲喪盡天良嘅角色。 嗯嗯， 即係除咗真情之外，真情見過，我見嘅最後一次是真情啊，差不多。或者你就算話邊個咧，話就算你睇嗰套乜鬼啊，《溏心風暴》啊， 嗯， 就算咧關谷英點 Q 奸都好咧，或者米雪點奸都好咧，佢都唔會走去咧。他都不會走去殺人放火， 嗯， 你會留意啊， 嗯， 但以前是會的， 嗯， 為什麼溫兆倫那套戲在劇裡面講喪盡天良，你知道 嗎？什麼都做啱做， 他殺了自己的養母嘛， 嗯， 推了邵美琪下火車嘛，死了邵美琪， 做得好， 是啊，那已經是喪盡天良了， 嗯， 是啊，或者是最後他有發癲一樣的，那套什麼啊，那套仲有一套，以前有一套叫《巨人》啊， 嗯哼， 一開始咧就話邊個唔知邊個攞住李思琪攞住個電鋸 成啲德州電鋸殺人事件咁噶嘛，嗰、那個電鋸鋸人噶嘛，係啊，嗰啲嘅橋段係冇嘅，冇曬噶啦而家，嗰啲係好經典嘅橋段。 而家係咪因為電檢唔俾？ 而家越嚟越緊嘅，其實好奇怪嘅，先進社會咧。那個港管條例是越來越鬆的、嗯、但唯有我們香港是反過來走 的，香港不是先進，不是向先進那裡走的， 是啊，很古怪的這件事、嗯、是啊，所以那些情節是好的，那些情節是完全不同的、 嗯、 是精彩很多的、 嗯、 即是很多你想不到的事發生的、 嗯、 是啊，但是跟住嗰啲仲有啲喪盡天良嘅角色，就以前譬如阿羅家良啊、劉石明做嗰啲咧。劉石明喺呢、這個羅家良喺呢個天地男兒，同埋劉石明喺嗰套乜鬼啊？啊嗰套我唔記得乜鬼添。 嗯 啊嗰套個講佢跛，我本線啊。咩講佢跛，即係講佢嗰套嘢好似講佢最後跛咁啊，唔知走去鋸人哋咁啊。郭晉安都做過奸噶。 嗯。 郭晉安喺呢、這個喺阿秋嗰套叫做《笑看風雷》做過奸噶。 嗯， 係，但以前嗰啲中間係較為分明好多咧，係、 嗯、 好分明嘅嗰啲，但間嚟真係好爽盡天良嘅真係，係 啊， 啊，所以有啲唔同噶，同而家嗰啲有嗰啲奸都唔係奸角嘅嘥氣。 不過咁喎，佢而家嘅而家興咧，就係、是、因為其實就唔係淨係香港人咁嘅，全世界都係咁嘅。佢為呢一個奸角咧，加咗一層人性喺後面嘅噃。 啱啊，正確。 即係佢對於個奸角嗰個成長背景咧。是多了很多的 back story， 即是他們的 back story 呢 是豐富了很多的，因為你以前那種呢是一種中間很分明、是很多非黑即白的位置嘛， 是， 但是就譬如說其實我覺得 是都是外國過那個故事創作大戲先的呢，就開始模糊化中間，就開始覺得什麼呢，其實為什麼有些人那麼鬼衰呢，我哋提供啲 back story， 是 就係佢哋有個背景引致佢咁樣樣，又或者咁樣樣，佢多咗好多 perspective 嘅問題，就係從呢個角度睇佢係壞人，從呢個角度咧，原來佢唔係真係咁壞嘅啫喎，即係呢個就係外國個開始先啫嘛， 係啊，但係以前拍劇又冇噶嘛， 喺2000年過後其實就係好明顯有呢種趨勢， 趨勢 係 啊， 係啦，咁同埋就好多就係主角咧。就越嚟越唔多，唔一定係好人啊咁樣樣，或者好唔曬咁樣樣。 嗯，係啊，當然呢個事實。 啊， 仲有一種咧就係咧文初劇。 嗯哼， 文初劇無線創出嚟嘅。 嗯哼， 無線搞先嘅，因為之後蕭山先跟住搞嘅啫。 嗯哼。 嗱，好簡單，點解話無線搞先呢？因為咧文初劇咧，譬如其實同時間咧，嗱，蕭山最後搞嗰啲咧，係搞鄉土情啊，鄉土情就蕭山搞出嚟啦。 嗯哼， 即係大地恩情嗰啲咧。咁、但係咧無線之後咧，其實咧去到九十年代先再搞啲鄉土，去到八九十年代，呢套未係《走時故鄉純》之後嘅啫，或者《查時故鄉郎》之後嘅啫。其實第一套佢可以試一套劇咧，其實咧無線係唔係好夠膽拍嘅，佢八十年代先夠膽拍一套叫《晴隆大地》。 嗯，唔識。 《晴隆大地》係第一套拍呢啲劇。 嚇、 啊！講《晴隆大地》而家好少播，我都未見過播，我好想睇其實。 嗯哼， 《晴隆大地》講咩嘅咧？嗰套戲咧，邊個做男主位知唔知？第一次做差唔多。 是什麼？ 羅家良。 哦，原來是這樣，原來是 周海媚做女主角。 原來是他。 那時候說嘛，講他們在又是那些莊園，那些莊園之後呢，跟著在莊園跟著一萬分雅價，就說誰個就說羅家良娶了周海媚，跟著然後呢就打仗，被國民黨捉了去捉了去當兵。 嗯， 跟住然之後咧，就最後咧就共產黨贏，即係最後抗戰。咁最後居然唔係抗戰，最後咧同共產黨搏命。共產黨搏命，咁共產黨攞江山噶嘛。共產黨攞江山之後咧，阿邊個咧就投誠咗共產黨。阿羅家良咧就唔知俾炸彈炸中咗，跟住當佢傷兵，抬咗去台灣，跟住台灣去咗美國，幫佢失咗憶。即係幾廿年後翻去嗰個地方投資，即係改革開放啊嘛。改革開放，美國翻去。咁跟美國翻去咧，先至認翻個老婆，咁嘅故事咯，咪鄉土情故事咯。因為嗰套戲邊個最後做咗幹部噶嘛？張兆輝。係啊，張兆輝本來係農莊莊主嚟噶嘛，但係佢讀過幾錢書嗰啲咧，出外留學讀大學嗰啲咧，嗰類嚟嘅。